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25集，阴差阳错。林展雄等人还在犹豫是否放下武器，突然黑暗中传来一声枪响。梁龙一边走一边朝天开枪，身后戴维带着人围住了林展雄和村民。在沉默惊愕的目光中，梁龙走到林展雄身边。 人是我杀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林展雄，明摆着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抢大飞的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。 你怎么来了？这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。 阿翔，别管时代怎么变，只要跟毒品有关的事，就免不了打打杀杀，到头来不还得用我这套方法做事？能用武力解决就别动脑子。 说着，梁龙从林展雄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根烟，点上一枪，打开了车厢的门锁，然而里面竟然是空的。梁龙疑惑地看向陈默，陈默也同样疑惑地看向林展雄。夜幕的围墙下，蒙面的张新瑶伫立在门外。张新瑶准备翻墙，却被拉住，是阿泰。阿泰掏出钥匙，打开了后院大门。 你怎么会有钥匙啊？ 实不相瞒，这辆车就是我们家的。 什么？ 这辆车已经停了五年，反正也没人用，就算丢了他也不会管。 你怎么能偷自己家的东西啊？ 这不是偷是借，行动吧。而且拿自己家的东西能叫偷吗？ 张新瑶不再犹豫，二人靠近冷藏车，撬门打火，一气呵成。随着发动机轰鸣，微弱的灯光亮起，他们并没有发现车厢内堆满了毒品。一条长街将华城分成繁华和破败两部分。余生海身穿运动服，宽大的帽檐遮住了空洞的眼神。余生海魂不守舍地走进了银行。 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？ 余生海环顾四周，拿起柜台上的纸和笔，写下了一行数字。银行职员看了看纸条， 请跟我来。 余生海跟随银行职员过了两道安全门，进入了一个封闭的房间。眼前是一排排保险柜，银行职员将一把钥匙递交给余生海，转身离开了。余生海按照钥匙上的编号打开了一个保险柜，里面竟然是一张银行卡。余生海飞快地收好银行卡，按原路走出银行，开车转了两条街，找到一台 ATM 机。他压低帽檐，插卡，输入密码，看到了显示的数字。 300万。 余生海震惊过后，迅速抽卡离开。刚走到路边，旁边的电话亭里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。他神情紧张，犹豫再三，还是进去接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 钱收到了吗？ 为什么是我？ 往前100米，右转。 你到底是谁？ 对方没有回答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余生海几次三番想开车离开，最终还是向前走了100米，而后右转。他看到了一间复印店。余生海正在犹豫接下来要怎么办的时候，复印店里正在接电话的老板看到了他，朝他招了招手。余生海木然地走进店中，复印店老板把电话递给了余生海。 左边第三台传真机。 那台传真机旁边无人，却正在运行，缓缓地吐出了一张证件照。余生海拿起来一看， 正是穿着警服的洛翔。 他是警察？ 电话再次被挂断，余生海感觉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疯狂地奔跑之后在街边停了下来，双手窒息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仿佛要窒息一般。一只狗不知从哪儿跑了过来，蹲在余生海面前吐着舌头。余生海慢慢抬起头，脸色更加难看，狗的身后正是他枪杀洛翔时的灯塔。余生海惊叫一声，从床上跳起，脸色苍白，睡衣如同被水浸过，剧烈地喘息着。他强打精神，再次与廖永嘉会合，突然有些担忧，沉默地安慰： 找个机会咱们坐下来吃顿饭， 希望还有机会。 如果他真是复活的洛翔，你要怎么办？再杀他一次？ 怎么可能？ 我随便说说，但他要是死了，我们的计划就得搁置，局面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。上面一旦追究，我肯定完蛋，那么你做过的事也会败露。 余生海惊恐地看着廖永嘉，不知所措。陈默将车停在了养殖场门外，梁龙把林展雄一脚踹了下去。 货在哪儿？ 林展雄趴在地上，看着打开的锁，一脸震惊。 你在车上等我。 陈默看了一眼苏青竹，便下了车，发现之前那辆冷藏车已经不在了。 把舱门打开， 东西不在里面。 梁龙一脚踹开仓库的门，揪住林展雄的衣领。 到底藏哪儿了？ 没了。 没了？老头儿，你活够了也要让手下人给你陪葬吗？ 几个村民蹲靠在墙边，戴维用枪指着他们，一脸凶相。林展雄看向一处空车位， 带你过来当然是想救他们，我们出发前把货都转移到了一辆车上，现在不知道被谁开走了。 陈默有意挡在梁龙面前，梁龙一把将陈默拉开，愤怒地用枪顶着林展雄的头，林展雄身上的佛牌不慎掉落在地。 谁干的？ 林展雄看到掉落在地的佛牌，神情有些恍惚。 是大顺，一定是他。他说过，就算死也不会帮他们运毒。这都是天意，老天爷不想让我们下地狱。 梁龙踹了林展雄一脚， 别跟我扯犊子，说货在哪儿。 一定是老天爷派大树回来拿走了大辉的毒品。 信不信现在我就让你的手下去见阎王。 等等， 你想拦我？ 他不知道你杀了也没用，再说了，那么多的尸体你要怎么处理啊？ 老规矩，尸体往河里一丢，现场用散热车一冲，或者干脆一把火烧了，清清爽爽，不留痕迹。 这里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华城了，就连昆托都躲在金三角不敢露面，你这么高调生怕警察不找我们麻烦是吧？ 他刚才差点把你剁了，你还要保的？ 我不是保他，我是保那批货。如果他们都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你可能无所谓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外面的人都是交过钱的，出了事是来找我的。 听你话里的意思，你好像知道是谁干的。 陈默看向地上那把铜锁，大脑飞速运转， 努力寻找着线索。他环视四周，角落里是洒落的饲料，还有一些碎鸡蛋壳。 会不会是大辉发现了我们，先一步把货藏起来了？ 大辉来取货，不会搞得这么乱。 难道是黑吃黑？ 门锁是被钥匙打开的，仓库的门却是锁着的。还有这里， 怎么了？ 陈默抓起一把饲料撒了出去。 看到了吗？这里有两行脚印，其中一行脚印散布整个养殖场，而另一行脚印直奔冷藏车而去，所有线索都在自相矛盾。 这能说明什么？ 说明是熟人作案，却刻意伪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 林展雄大为震惊。 大辉的货不在林展雄手里，那还留着他干什么？ 如果被枪指着的人是你，你觉得我会不会带着毒品来谈判？ 肯定会。 但要是你被人崩了，那我还有必要回来吗？ 好像有点道理。阿雄，把所有人都带回去，一个一个审。 陈默走上车。 你回去通知廖警官。 那你呢？ 我跟着梁龙，还能保护那些村民。 苏青竹把一部手机递给陈默。 这部手机你拿着，小心点。 我拿它干什么？ 你会用到的。 好。 陈默把手机塞进口袋，上了梁龙的车。苏青竹看着陈默的背影，这一刻陈默似乎和洛翔的影子重叠了。偏僻的街道上，一辆冷藏车悄然行驶在夜色之中。 你早就想偷自家的东西，为什么把我牵扯进来？ 哎呦，我去过我爸所有的养殖场，就这间实在找不到，所以才找你帮忙。你别生气了，你看这车就没怎么开过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 此时油表显示油量不足，好在不远处就是加油站。阿泰一打方向盘，冷藏车驶入了加油站。因为做贼心虚，阿泰和张新瑶都不想下车。 你去付钱。 为什么是我？ 阿泰下意识地摸向被林展雄扇过的脸颊。 你想啊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给我爸看，要是被逮到，我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？ 狗屁不通。那我要是被逮到了呢？ 那就老规矩。 阿泰说着抛起了硬币。硬币落下。 正面字。 哎，嘿嘿，反面愿赌服输。 排在后面的一辆轿车一直在按喇叭催促，张新瑶只好裹得严严实实走了下去，鬼鬼祟祟地在刷卡加油，紧张到加完油都忘了盖上油箱盖。随后冷藏车扬长而去。